有翻嚟我哋老老老老老蛇独女，我系奶昔， 我系小咪， 我系公主， 我系 Albert 啦。 哇，今日咧我带咗一个好朋友上嚟做我嘅特别嘉宾啊，佢就系、是、个样疑似黄翠如，翠如 B B， hello。 你哋太过折磨观众啦，即系佢睇唔到样，你又话佢个样似翠如 B B 系冇意思。 Albert， 你认真，你望下佢样似唔似黄翠如先？ 佢啲皮肤真系好靓喎。 嗱咁讲啦，真系有几分似嘅。 系咪啊？ 系有几分似嘅。 好， 比下佢啊，出格啊，真系。 系啊，系咪？ 但系咁索嘅翻嚟上嚟， 系咪啊？ 好热闹啊，成咁多人。 喂，跟住我哋系四个女仔，再加一个男仔。Alpha 死啊！ 我冇位坐，知唔知啊？ 阴盛阳虚啊，而家阴盛阳虚啊！ 喂，咁呢位翠如 B B 有咩咁特别咧？系咪佢真系有几亿身家个老豆咁样噶？ 可以唔系啦，佢真系天生丽质嘅。咁其实点解我今次带佢上嚟，我哋一起做节目呢？咁原因系因为其实我真系佢闪盲咗只眼啊，已经。因为咧，其实我有啊。 bring bring bring 讲 下先，因为咧，其实我就自问啦，都拍咗好多次拖。咁咧，其实我都系一个好恨嫁嘅女人嚟嘅。 睇得出，睇得出。 你唔系嘅， 流口水。 咁跟住咧，咁其实我点解咁羡慕佢闪爆咧？就因为咧，佢咧呢一个系佢初恋嚟嘅。咁佢初恋之后咧，两年之后咧就话俾我听，我今个月底结婚啦， 搞掂啦， 哇！我今个月底结婚啦，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即系下年可以派利是啦，系嘛？ 咪就系咯，下年可以派利是啊。 咁嗱，我私底下咧又听奶昔佢哋咧讲，已经爆咗你宵夜啊，就系话其实系奉旨就乜乜嘅系嘛？ 但系咧，我都觉得好幸福啦，因为佢呢个系初恋啦，咁跟住又拍咗两年零嘅拖啦，其实佢都计划结婚嘅系嘛？ 系啊，系啊，你有计划结 婚 嘅， 系啦。 嗱咁八卦下，有 B B 有冇计划到先？ 其实就冇咁快谂住想要 B B 住，即可能一两年。 即系佢等唔切啦，即其实佢系等唔切嘅，系咪？ 我哋再问啲私人啲 咁上天花。 其实嗱，你话冇预计，即系话你哋系有做足安全措施，系咪？ 嗯，你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因为我哋比较少话真系 啊，即一齐， 唔系话成日， 唔系太亲密，唔系成日亲 密， 唔系成日亲密嘅， 系咪？有冇同居先？ 都冇話同居，不過有時一個星期可能上去一次咁樣咯，一兩次咁樣。 一個星期一次 咁，即 已經中。 好老實啦，即你羨慕唔嚟，即好多人咧一次買六合彩就中，咁我哋買咗咁多年都唔中， 係嘛？ 係。 咁其實我覺得雖然我個樣 命水嚟嘅， 雖然我個樣唔係翠如 B B 咁嘅樣啫，但係我諗 心底似啊，你想講 唔使噶，其實如果你有個老豆好似佢咁有錢都得嘅，可以 好似仲難過個樣靚， 整下即係去韓國都可以啊嘛。 但 是 我 寧願 有老豆有錢 啊，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是一個健談的人嚟噶嘛，咁我成日都覺得男仔都中意啲健談嘅女仔啊嘛，即係我跑咁樣， 某啲嗱某啲嘅咋，嗱某啲場合嘅咋，嗱我可以講一個我比較有少痛苦經驗嘅俾大家聽下，即係真人真事啦，即係有一次 痛苦嘅經驗， 有一次有朋友啦介紹有個女仔俾我識啦，咁啊出去都未到拍拖嘅階段，即係純粹出去食下飯啊，咁啊傾下偈咁樣。咁跟住咧，唔知點解我其實我覺得佢個外形啊，到可能屋企咧都 OK 嘅，其實咁啊，去到第二次約會啦，就去睇戲，咁咧開頭冇乜嘢嘅喎，咁跟住咧坐下，突然間咧佢喺隔離咧，唔知點解咧 放屁， 飆一句説話出，唔係粗口，佢話哇，你睇下。佢啊，个男仔啊，爬上个直升机，即系佢直头用口述讲个剧情啊！你明唔明？我直头个个望住。 你唔中意唱双簧嗰啲人？ 唔系啊，你嗰个场合系唔应该咁做噶嘛？系咪啊？ 你嗰啲人就一路睇又讲噶嘛？ 我唔知道佢系好真系好 surprise， 可能太兴奋嘅剧情定系点样？跟住我真系觉得哇唔得，顶唔顺！即系呢个 啲人好多啊！ 第一次约会咧 OK 嘅，即系纯粹食饭啦。跟住唔知点解突然间佢有啲咁嘅表现咧，我已经打退堂鼓，唔得。啊！真系呢个系啊，即系跟住嗰个朋友同我讲，喂，嗰个女仔得唔得？喂，嗰个女仔O 唔 O K？ 跟住我费事唱人啦，我已经我觉得唔啱我咯，咁样跟到最尾咧，佢系咁逼我话，喂，点解你唔再约佢乜乜乜乜？我逼住讲咯，我话喂系咁，嗰次喺个戏院度咁咁，跟住佢都笑啊，算啦。 本来我都想一早咧就介绍 Tree B B 你识噶啦，不过咧我见你嗰阵时咧又冇点理我，跟住算啦，我就唔介绍啦。 几年前啦，人哋讲咗两年前已经结婚咯。 不如我 仲 想好奇啊， 你咁耐嘅都咩识咗？ 不如讲下咧，其实你嚟紧嘅未婚夫咧系点？ 点样认识啊？嗰啲你哋唔想白下嘅咩？可能喺圈子佢啲未分 圈子里边啩，佢系一剔到尾噶嘛。咁依家可以俾佢介绍。 其实我未见过佢嘅未婚夫噶，因为同 初恋系咪？初恋其实系咪好似我哋心谂嗰啲咧？翻紧学已经系一齐啊，咁样噶。 几时开始？ 咁又系喎。你个 香港，咁其实当中即系冇拍拖系好多原因嘅，或者唔啱啦， 要求高啦，因为处 B B 咁嘅样，大佬。 咁又讲过， 简介下你系几时识依家呢个老公？几时开始？ 其实都几特别咯，算系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喺 internet 网上面识嘅，其实好多啲咁嘅情况咧，我觉得好似 即系网恋嚟嘅。 其实就会好似觉得好多都 唔系太实在，唔系太实在， 系啦，或者系会好多。好多變數啊！ 嗱咁講啦，我有兩個同學咧，佢哋係初咧喺網絡世界咧已經差唔多啱啱初網絡世界識人嘅時候咧，佢已經開始玩網絡嘅，嗰陣時仲 ICQ 年代。咁咧佢哋嘅老婆咧係熟女嚟嘅，仲係好靚嘅。系啦，咁系发展到咧，佢哋开始拍咗拖一两年之后咧，嗰个网络世界咧先至太杂啦，所以先令到网恋咧系咁令人哋忌讳。 以前好纯情， 以前真系好纯情噶。你知唔知玩亲网恋，即嗰时最初一两次咧，我玩亲网恋嗰啲咧系好高质素噶， 真 系 好纯情嘅，系好高，打晒铺梯噶啦。 以前嗰啲 系好高质素噶， 嗰啲咧打到哇， 系个歌词 唔系佢本身个真人都系好高质素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翠 B B 高质素， 唔系你几多年前玩？ 其实我唔好耐， 咪咯。 其实我初。即係其實係朋友介紹我去玩呢樣嘢，咁我其實我都即係猶豫咗好耐嘅，我都覺得啊，好似唔係好 OK 喎。 因為佢好實在之前咧，我哋一齊佢有介紹咗我去玩一個遊輪，你記得遊輪啊？我開頭都諗住咧，其實佢係帶我玩遊輪，諗住識到噶， 係啦，係一啲朋友嘅朋友咁楞住 遊輪， 唔係遊輪，係出係 船河之類嘅， 有時去 遊 船河嘅，即係兩個阿奶星 去遊船河，遊輪好貴㗎，大佬。 有同佢一齊去遊個船河咯， 有，因為我啲 friend即係曬太陽嗰啲咁樣嘅， 係啦，係玩。 喂，但係初段咧，佢會啱 太大嘅遊輪， 嗰個網戀喎，快啲繼續啦。 係，咁初點樣令到你出嚟見呢個男仔？嗱，一定會出嚟見呢個男仔，係咪？即其實我諗網友咧都會好想咧睇下，喂，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一個咁靚嘅女仔，喂，點樣可以落搭咧咁？ 又信喎，但係又信咗真愛，冇呢啲真愛 嘅。係呢個先，即係同呢個人特別好傾嘅，定係點樣咧？ 你話特別好傾又未至於嘅，但係 OK 咯，感覺上即係算係實在啲，同埋唔會好假咁樣。 係咪一開始交換咗相先，定係唔會嘅？定係等到見嗰刻 就冇話特別交換相嘅。咁但係我個 icon 有張相咁樣，但係唔係話好明顯嗰只啦。 但係即係佢睇到你嘅， 見到嘅，我都見到佢嘅。都見到少少嘅，有大家有個 profile picture 嗰啲咁樣。 喂，咁其實我從男仔角度啦，我哋就好興咧問一下啲技術性嘅問題嘅，即係咧佢第一句説話，佢第一句説話係點樣引起你注意，或者佢講第一句説話係講咩嘅咧？ 呢個 key 係咩？ 呢樣 唔記得啦。 其實都係好普通，可能 hi 咁樣。 hi， 即係都係可能問，可能 放假做啲乜啊？ 係啊， 第一句係最普通嗰啲係幾歲，住邊區。 好可愛啲咯， 有冇男朋友？What is looking for？ 咁你有冇係因為共同嗜好咁樣去傾開定點咧？ 你話約出嚟， 係啊， 其實係因為我哋傾咗一段時間嘅，咁即係佢都會同我講下佢 幾耐到啊？係 咯，幾耐嘅？ 其實大概真係唔好耐嘅，就一個月到，但都。 是不是晚晚都要 keep 住在 傾？每日 都算密咯，都可以話係。 即係一個禮拜裏，唔係即係一個月裏邊就日日傾噶啦。 咁真係差唔多日日。 咁就先至約出嚟係咪？ 呢啲係緣分嚟嘅喎。 嗱，可以話俾你聽，如果呢隻模式咧，就比較近似一啲比較認真嘅戀愛模嘅。因為咧，即係我聽過好多啦，聽過好多啲。 有啲就可能 第二日嗱，你問下佢啦，即係你問下阿小咩？我諗兩三日就出嚟，就溜你出嚟見面啊，嗰啲成日都有噶啦。 嗰啲就即係覺得 咁遲咗幾耐先見啊？起碼 真係大概一個月到咯，真係。咁我咁啱，因為我周圍走嘅做嘢，咁我咁啱嗰輪咧就去佢嗰邊，咁佢就可能覺得有機會可以約我出嚟食 lunch 喎咁樣。咁我啱啱朝早做係 好自然， 係啦，好自然嘅。咁其實第一次見佢，我都覺得。 好似麻麻地啫， 好似唔同想你面嘅， 又想知你点样 吸引， 可以 形容下， 形容下。 嗱，停一停先，讲下俾啲网友听啦。其实咧，最紧要咧就真系令到个对方咧系觉得自然，唔好咧捉起咗埲墙咧，咁你好难落手噶啦。就再 繼續先，跟住即係佢張相出嚟嘅樣同張相有唔一樣啊？定係有 似嘅，似嘅，但係感覺好似爭少少。 即係即係唔係令到你有 bling 一聲個感覺？ 可能有腳步或者 佢都覺得我係 其實係個樣啫。即係其實一開始係第一個印象同預想中同見面嘅時候有啲出入。 可能佢都會咁樣覺得㗎。 跟住然後點啊？啦，一下見到 就咁我哋一齊。 但佢有冇同你講㗎？即係話，哎，我初初見你啊，其實咧都乜乜乜啊咁。 後期大家都有講翻 㗎， 因為到結婚呢個階段一定會講翻曬自己之前點樣。 之前有初戀嗰陣時已經係有講嘅。 咁佢係你初戀，咁佢咧，咁個男仔之前有冇 有拍過拖？ 有拍過拖嘅。 哇！ 真係好幸運啊！大佬男仔， 你個未婚夫同你爭年紀爭幾大？ 兩三年， 哦，咁唔係好好咩啫 ？O K 其實佢好開心。 我想知道做邊行嘅你？ 其實我做化妝嘅。 佢咧， 佢做公務員嗰啲嘅。 哇！搞錯啊！呢啲我都係唔係我介意。 公務員就答寫些機會，不是屬於我。實務啲啦，個人嗬。 寫些機會係不屬於我們的。 嗱咁八卦啦，即係唔好怪我太直接啦。你有冇問翻佢之前咧點解同佢啲女朋友散？ 其實我同佢出咗嚟幾次之後咧，咁大家唔知點解，即係食嘢嗰陣時，佢有一次係。話其實我今日咧係想講曬我以前啲嘢俾我聽咁樣喎，即係講曬佢由第一次拍拖、第二次拍拖咁樣，即係所以佢係 作個 report 俾 佢，係佢全部講曬俾我聽。 想你了解佢多啲咁樣。 我發覺有一種男仔咧，好急不及待要爆曬出嚟俾你聽，就真係對你好有意思。 係 啊， 係咯， 都會啊。 其實我又有興趣聽佢嗰啲故事。 係啦，嗱呢個就 main point 啦，即係佢中意聽你又爆咧，咁呢個啫就係觸電啦，叫做 第一下 即係佢除咗講佢啲可能拍拖嘅嘢，佢都有講佢細個可能啲經歷啊，或者係一啲發生啲有趣或者係好奇怪嘅。 眼盲咗邊啊？已經 嗰啲會講，佢都會講咯。 啲流沙口水。 佢係主動講定即係佢之前有冇話我叫錯啦，錯過下，喂，你究竟想唔想聽啊？咁 佢又冇喎，好自然咁傾偈嘅啫喎，都係。 我話咧，公務員真係啲質素嘅，真係。 咁如果佢人工好高，佢唔係嘅喎，你唔好以為公務員就 咁後生未係啫，佢都想嘅， 咁都穩定啦。 因為你都咁後生，咁你話佢大你兩三年嘛，咁佢年齡唔會太高，因為如果你話公務員要。做到好高位，年齡一定要好大。 但其實對呢個男仔嚟講，我覺得遇到你係可遇不可求，因為你係未拍過拖。係 啊， 對男仔嚟講，背後嘅因由 即係話係處女嚟噶， 冇錯。 拍嘅有啲， 咁我亦都難得， 我自己就唔會話好強調我有冇拍過拖嗰啲嘅。咁我一路都冇乜點講我呢啲嘅。係，我覺得 即係佢都唔知你係 冇 拍過拖嘅。 有冇拍過拖先？最後 我好隱約咁。兜咗个圈，我冇乜点答佢呢啲问题。 好难，会话俾客户拍过拖，好尴尬噶嘛。 开始我觉得有啲尴尬，未拍过拖咁大个人未拍过拖，即系有啲人会真系咁样觉得噶嘛。咁我年纪唔 系男仔，会唔会觉得佢系二十几啫嘛？系嘛？未拍过拖系 唔止噶啦， 有问题啊？ 你明啦？ 会唔会咁样？ 系好嘢嚟喎，一系就 嗱好老实啦。如果我以男仔嘅角度嚟计咧，我相信咧系唔系话一定有问题嘅女仔先至系未拍过拖嘅。即係可以係一啲比較高質素咧，都冇拍過拖都會， 冇錯， 係啦，純粹係就係話嗰個女仔個抉擇嘅，哦，我根本就或者未有 Mr. Right 出現，咁咪未有咯，咁我都會覺得係嘅，但係而家係少嘅，真係好少嘅，真係真係極之少嘅，咁你話冇咧，我覺得又唔係，睇下你個運氣會唔會遇到咯，即係好似嗱今日遇到徐元 B 咁咪即係有咯，其實係有嘅，咁你話喂係咪真係執到咧？嗱，好老實。未拍過拖的女仔咧，即係我以前都試過啦。即係我以前有一個女朋友咧，佢都係未拍過拖嘅。即係兩個都係啱啱初拍拖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嘢咧係唔知點做噶。 嗯， 即係唔係任何即係可能相處啊嗰啲嘢咧，哇！我真係唔知點同個女仔相處。我用翻同啲兄弟相處嗰啲落翻去，原來係唔 work 嘅。我第一次係啦，我第二次 驚傷害佢啊！ 係啦，我第二次拍拖嗰個女朋友咧，佢係又係未拍過拖噶嘛。 嗯， 係啦，咁佢咧又。 跟我相处又很古怪，我觉得他有些很古怪。 如果你已经谈婚论嫁，就即是这个 point 都很重要。 是不是呢？嗱，我觉得真的是男仔里面心里面那句的啫。其实你说会不会搬出来给他猫？我说我个未婚妻未拍过拖，那不会这样做的嘛，是不是？你不需要向人家交代的嘛。只不过如果那个男仔心里面觉得很满足啊，我个女朋友原来我是他第一个男朋友，那可能他心里面满足，那就 OK 咯。但是我知道有些男仔不是的。即系佢费事呢啲太过拖， 系啊系啊，好紧张好八卦。咁头先你话你都有计划过结婚噶嘛，但系你系冇谂过咁快噶嘛。咁但系你又话你哋唔系成日都行埋一齐喎，咁点解又咁犀利嘅？咁系咪你哋大家都身体好好啊？ 我哋下一节再倾啦，好唔好？我哋下一节再问佢啦。 Okay.